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时间不愿如此折磨。

会勇敢，就会遇见你的影子。 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

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轻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哄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疯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都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。